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三晚嘅周星星同学会啦。咁咧就大家都喺度估紧我哋几时干堂讨论一个人嘅电影，可以成为一个即系常设嘅节目。唔系讨论电影啊，唔系讨论影评或者港产片，而系讨论周星驰嘅电影。咁我就话俾大家听咧，暂时咧都未见到有干堂嘅迹象。长做长有啊， 非常充沛啊！最紧要咧就系大家支持啦，同埋即系之前都有啲听众们、观众们咧都有留言，就话、喂，可以再讲深入啲一啲嘅电影入边嘅一啲嘅隐喻啊、比喻啊咁。咁啊，我都去考虑再讲完大围之后咧，好似探险队咁啊，先讲个吓大 网 脉络，跟然之后。逐部電影再分享都得，甚至乎咧，即係都要留意一下，嘉賓可能不定時咧都會出現喺我哋呢啲。 當然啦，嗱，我呢個節目播咗之後咧，就我自己嘅 Facebook 都有好多人留言，包括有啲係專係畫周星馳電影好出名嘅插畫師啦，咁樣咁咧，我就即時打蛇隨棍上啦，就話喂，可唔可以嚟做下嘉賓啊？咁樣咁亦都有喺《唐伯虎點秋香》裏邊啊，即係你以為小強犀利啊？其实不是，最近是石榴姐的张画， 是吗？不得了， 就是这个金小文都上过来了。这样那今天我们就转一转话题，就主角就不是放在周星驰那里，而是放在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配角小人物。大家记住，周星驰电影有一个特色，很多人就是说无厘头啦、搞笑啦、这个开始很多特技啦，现在。但是呢，你有没有留意其中有一樣嘢貫穿周星馳的電影咁多年呢？我覺得到即係佢能夠完全駕馭一套戲啊，譬如去到《少林足球》啊，或者係《食神》啊呢啲喜劇之王啊裏邊咧，你都會發現到一樣嘢，有好多人物係會喺周星馳的電影裏邊成為焦點。嗱、啊，唔係代表佢係主角喎，主角都仍然係周星馳。但是他是能够由一个小人物的配角而成为那套电影的焦点，这个就是周星驰电影一大特色和他的 magic 来的。我觉得 最好的是里面有人的配角、但是有些不是人的配角呢都是走了出来的。 我觉得很简单的，这个所有大中华地区就是华有华人的地方都会叫这个曱甴叫做小强。 系嗱，好嘢啊！就系、 你话呢个配角啊，几犀利啦，系咪啊？佢系令到我哋嗱大陆都系叫小强嘅，而家 台湾都系， 台湾都系叫小强嘅，就正正就因为当年啊，呢个1993年周星驰嘅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边咧，周星驰同嗰只曱甴做嘅一场对手戏。 个背景大家见到呢张相都记得噶啦，就系、梁咏忠饰演嘅穷书生， 埋身 呢、个周星驰饰演嘅唐伯虎，两个就为争入华府做呢一个下人，咁啊遇上呢一个嘅阮琼丹饰演嘅石榴姐，以及咧阿张系咪？就 巩俐 饰演秋香就喺门口度，就系讲话喂，究竟买边个啊？ 大家斗惨， 斗惨。 咁啊，梁咏忠就系坚惨嘅。周星驰咧，实际上就想亲近啊呢个秋香姐，就入去投身华府做下人嘅啫。咁但系咧，佢就见到梁咏忠啊，就咳出血之余，连只狗仔都死埋。 嗰只狗叫咩名咧？叫旺财。 旺财系啦，咁咧就喺度喊，然后咧就讲哇，真系惨啦咁样。咁周星驰就发觉自己咧，咦， 唔够 佢惨喎咁样。咁咧呢个时候咧，好似阿石榴姐咧隔篱就出现咗只曱甴。 系， 咁咧就一脚就踩死 咗佢。 咁周星驰就即刻食住相咧，就捉住啲曱甴就嚟咧，就话我公书教学。 小强， 小强， 我公书 教学。而家白头人送黑头人 啊！ 系啊，咁呢一幕咧就短短嘅，我谂一分钟到啦， 几廿秒 嘅 啫， 几廿秒嘅电影就令到一只曱甴冇对白啊！嗱，记住，一只曱甴都可以成为啊名流青史。咁你話呢個係咪周星馳電影嘅魔法嚟咧？真 係嗰個跨嗰個位度咧係好犀利嘅。嗱，頭先講過話中港台基本上有睇周星馳電影嘅群體咧，而家都會稱嗰只曱甴做小強啦。 曱甴嘅名稱呼就由曱甴叫做小強啦。 係啦， 即以前 已經不叫曱甴了， 很多名字有曱甴啦，有蓮匪啦， 蟑螂 蟑螂啦，很多，大家全部都統稱為小強，只有分大的小強、飛的小強、不飛的小強嘅啫咁樣。好啦，但係呢個都未算最犀利喎，最犀利咧就是佢打橫呢個韋道景啦，但係打洞嗰個都好犀利嘅喎。我阿媽會叫佢做小強，OK， 咁我哋呢代人有睇嘅都會叫小強。 而家啲細路 生都係嗌小強先好嘢喎，年青人嗱，肯定呢套電影咧就係早過我啲學生出世嘅， 一定啦，九三年就 OK， 九三年，我嗰時都係得啊十零歲嘅啫 ，OK， 嗰、那個你諗下嗰個威力係幾咁 不同嘅 generation， 即係你嗰個電影，如果你有一個咁樣嘅傳播媒介，其實即係我都會好讚歎就係、是、喂。你想想 Godfather 到現在都是 Godfather 而已， OK， 但有些電影的創造的語言是有時間性的，譬如我舉例周星馳都創造過《蓋世豪俠》裡面的口頭禪， 喝口茶， 喝杯茶吃個包，或者周潤發、做這個是這先， 不是什麼、 啊、不是什麼、啊、這個口頭禪你現在講出來就是人家立刻暴露了你的年紀， 同埋會覺得， 因為啲僆仔已經覺得勾曬 嘅，勾勾地嘅。你講嘅時候 係啦，但係周星馳嘅電影有一個特色係咩咧？佢創造出嚟嘅一啲嘅符號啦、語言啦，同埋一啲角色啊。嗱，譬如好簡單，有幾個呢啲好經典嘅文西啦，即係喺國產007裏邊嘅達文西啦，有好多電影，包括《唐伯虎點秋香》啊。好像最先啊，第一套啊，唔系武状元苏乞儿，就开始找李健仁，即系佢中学嘅同学去做一个角色嘅，收尾就扮一个丑女，就系如花。咁最经典就系喺国产007里边嗰个陀地啦，同埋食神里边嗰个学生妹啦。嗱，呢个就系国产007喺丽晶宾馆里边，佢叫鸡啊嘛呢场戏。 系 啦，咁咧然后就话咁啊要北姑定陀地啊咁样。咁佢話要陀地，跟住就見到佢踎低除佢條褲，跟住佢問佢阿嬸你做咩啊？佢話我咪陀地 咯咁樣。 好好短嘅呢套戲，但係就創造咗一個角色叫如花，咁咧就令到一個演員叫做李健仁咧，到今日啊，食住如花呢個朵咧喺大陸咧，仲係可以有開引戲喎。即係諗下，即係佢有好多呢啲經典嘅角色，佢唔係話一下就完咗，而係佢變成一個經典就係咩咧？是離開了周星馳的電影之後，他 carry 住個角色繼續拍其他的戲嘅。其實 張爆咪就係一個經典咯。嗱，即係你話嗰個情況就係、是、佢唔單止係創造咗一個角色，我覺得某程度上都係一種文化上嘅霸權。喺嗰個你接受咗個電影入邊嗰個橋段之外咧、其實你即係周星馳電影入邊，我哋都要再去探討下點解佢咁成功咁樣，佢係。從一個虛構的電影去改變了一個現實世界的一些的稱呼啦、想像啦，甚至乎是一些的形容的方式的， 甚至是什麼呢？甚至是那個角色是超越了一個人的真實嘛， 是 那個人是一個無名的人的，但結果呢是因為角色而生存，譬如如花就是 是 吧，如花就是胭脂扣裡面梅艷芳的角色的， 很明顯是寫下去他那個樣子的， 是的。咁但系咧，佢我記得睇一個訪問啊，李健仁就話，當佢知道佢要做一個角色叫如花，跟住仲見到個妝化成咁，佢話佢即刻打冷震。當時咁，但係我諗佢嗰一刻佢都唔知道呢個如花係會成為喺電影香港港產片嘅電影裏邊一個小人物嘅經典角色嚟。 嗱，根據內地一個嘅網站去計咧，就話啊，李健仁先生啦，我稱佢李健仁先生啦，唔好叫佢如花啦，因為佢都唔係一定係全部用如花嘅身份出嚟。李健仁先生佢其實喺周星馳電影入面出現咗14次，咁係屬於即係多合作嘅演員。咁同啊有邊個多過佢咧，就已經去到吳孟達嗰個 level 啦。吳孟達咧就有25次合作嘅機會到即係去睇。咁點解會御用佢咧？即係我哋會諗下。喂，你喺街道，你真系揾唔到咁嘅人嘅喎， 肯做嗰啲角色， 肯做呢啲角色喎，究竟咩？究竟阿周生同阿李生系咩關係咧？ 嗱，我覺得佢哋兩個之間合作，其實有幾個人，我覺得包括吳孟達都係嘅，即系創造咗，即系互相影響啊，即系綠葉同呢個 主角之間的一個即係好的互動的結果嚟嘅，所以令到嗰套電影咧係個情節好豐富，笑位好多，絕對不能夠忽略呢啲咁樣嘅小角色。咁嗱，點解阿李健仁可以演出一個如花角色咁？即係佢肯接受先啦，我覺得第一，大家以為佢一個不學無術嘅人，其實如果你了解李健仁嘅過去，你就知道咧，佢曾幾何時咧，其實佢個地位係高過周星馳嘅。佢哋係中學嘅同學啦，大家睇下呢張相咧，就係當時嘅聖馬利奧中學。你一睇佢哋一身勁裝打扮，特別係李健仁隔離嗰位僆仔，你就知道係一間飛仔學校嚟嘅。以我理解，因為佢係1962年出世嘅，佢又比我大3年。咁咧，我哋嗰個年代咧，嗰啲學店咧，基本上嗰個髮型啊，根本就會係咁噶啦。其實，而聖馬利奧咧，應該就而家今日不存在嘅。 應該已經 冇咗噶啦。 應該 嗱，嗰陣時有幾間嘅，我話俾你聽啊，聖字頭嘅，呢個女校嚟嘅，聖馬加利女校嚟嘅。咁就如果勁嘅開片勁嘅，就有格致，格致就係尖沙咀著格仔裙嘅。 咁格致定格鬥呢？ 仲有博允中學，仲有呢、這個威靈頓威記，我哋叫做、 威靈頓啊， 係啊， 聽過喎、 林煥光咪威靈頓咯， 好好打喎、 踢波好勁噶，踢完波之後開片仲勁，仲有咩咧？篤信中學，仲有最勁嗰間叫瑞華中學。點解瑞華中學咁勁呢？你睇個校章咧，你以為 QC 啊？係 Queen's College 啊？ 係瑞華，因為佢譯翻係 嘛？唔係。佢咧，其實佢個名咧啊，好鬼勁啊！香港人啲創意，佢叫做 Oberlin College， 我哋叫柯伯覽中學。但係咧，佢就將個 Q 字咧設計到好似 O 字，連個 C 字搭埋一齊咧。你一睇落去，咪覺得好似 Q 字咁。咁你就誤會咗，以為嗰間係 王 Queen's College， 咁就叫 OC， 咁就叫瑞華。當時一間叫學店嚟噶，即係私立中學。咁女嘅就有正義啊等等呢啲，而家冇曬噶啦，其實已經係。 私立中學嘅 揾一集講教育史，真係要講下啲學店，好好笑嘅。 咁呢啲 聖馬利奧就肯定係啦。 OK。 咁咧嗱，你見到李健仁嗰陣時咧，好明顯咧，成個人嘅神采飛揚，個樣都靚仔過周星馳。 係、哦，我哋可唔可以再睇多次嗰張相啊？嗰張相都有啲端倪嘅喎。 係啦，嗱嗰陣時你睇到佢高過周星馳好多啦。第一，第二咧，當時李健仁就係香港青年軍嘅守門員，香港足球隊啊，青年軍足球隊嘅守門員嚟嘅。 踢邊？ 佢老豆咧就係喺邵氏片廠裏邊做攝影師嘅。佢細細個就周星馳喺學校天台練習學李小龍、李三腳嗰陣時咧，佢已經跟老豆出入片廠噶啦。咁咧，佢仲要係咩咧？仲要係跟住香港青年軍周圍去踢波嘅喎。 個體能一流啊！ 係啦，但係佢係周星馳嗰個中學聖馬利奧年代嘅好同學嚟嘅。佢放咗學就係咩呢？就係、喺天台嗰度練習呢個李小龍。喺《逃學威龍》裏面有一場戲，就係、周星馳去天台講數，你記唔記得？佢係特警嚟㗎嘛？ 係、啊， 幾個黑學生呢， 係 佢就係話李健仁嘅複述，就係基本上就係佢哋中學裏面嘅真人真事嚟嘅，係 嘛？ 包括 佢 一腳踢走嗰支煙。 咦？哇！其實真係勁。 佢話當時拍呢場戲嗰陣時咧，個導演都呆一呆。見到周星馳可以一腳踢走個支煙，跟住李健仁就話佢中學嗰陣時已經練習 了，已經做過呢啲啦， 好多次。但你知唔知點解咧？被練習嗰個就係李健仁。 哦，即係呢個係 即係擔煙同埋做沙包嗰個就係佢啦。 自小便相識，跟住係即係一路細個打交打到大，跟住就即係建立咗好深厚嘅感情。 嗱，周星馳裏邊咧，你有幾樣嘅元素咧，係我哋同代人咧係會深深感受得到的，台灣和大陸是沒有的。第一，對李小龍的崇拜。嗱，呢個咧，好多人你睇功夫裏邊咧，其實睇得到嘅，佢個身嘅即係肌肉啊， 橫練嘅肌肉， 係啊，即係係李小龍佢嘅即係後期嘅電影作品裏邊 咧， 個 image 嚟嘅。咁咧就佢嗱呢個就係踢煙嗰一幕啦。咁佢嘅對李小龍嘅崇拜咧，就係我哋嗰陣時70年代初期讀中學嘅人咧。你唔中意李小龍咧，就係、你好打有限嘅，真係，你根本上就唔能夠成為一個學校裏邊嘅潮人啊！就係只係嗰啲叫做 nerd 啊，即係書蟲嘅啫。咁如果你要學李小龍，有幾樣嘢一定要識嘅。第一，雙截棍，周星馳係識玩雙截棍嘅。咁如果你要玩雙截棍玩得好嘅話咧，第一你兩邊架一定魚曬嘅，其實通常 要夾啊嘛， 係啦，因為發攞翻出嚟，跟住仲要 再 flat 再 flat。咁第二係咩咧？就一定要識起飛腳。是凌空飛踢啊，講緊 李三腳， 係啦，就係喺呢個嘅 對石堅同埋阿洪金寶好多鏡嗰套係乜鬼嘢咧？龍爭虎鬥啊！唔係死亡遊戲定龍爭虎鬥？裏邊咧就即係阿李小龍嗰陣時已經係一身 MMA 嘅打扮㗎啦嘛，已經係。咁咧就呢個凌空飛踢咧就一定要識嘅。咁而呢個李健仁就扮演嗰、那個俾佢踢嗰個啦。係。 即系咁，其实真系好兄弟喎、哦！即系 嗱，呢个真系好兄弟嚟啊！ 即系好兄弟、哦。 咁咧就好多人就话：喂，咁点解嗱？即系真系大家夹得埋咧，就真系夹得埋。咁咧佢就话：原来佢哋两个咧就一齐中学毕业之后就出嚟搵食。嗱，唔系嗰阵时未考训练班啊，系乜嘢都做过噶。原来做过咩咧？佢话佢哋一齐去做鞋铺，帮女人试鞋嘅，即系帮人着鞋嗰啲售货员啊 ，sales 卖鞋。咁佢就話佢識得周星馳家 姐一個朋友，呢、這個朋友咧就話去不如去介紹佢哋一齊去投考呢個訓練班。咁呢個朋友係邊個呢？周星馳家 姐嘅朋友就係梁朝偉啦。所以梁朝偉同周星馳係認識嘅。咁但係咧，佢話佢哋四個人嘅，另外一個就係叫戚美珍。 戚美珍 四個都1962年出世嘅朋友， 即係阿苗僑偉嘅 今日苗僑偉嘅太太係啦，即係已經退出咗影圈，又最近復出。咁但係咧，三個去咗，李健仁就冇去喎。 点解咧？ 点解咧？就因为佢睇唔起做艺员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嗰阵时个地位已经好高。 吓，你唔系话拍电视剧，我老豆拍电影噶噃。 咁咧，佢就去咗做餐饮业。咁啊，餐饮业之余咧，仲要咧系已经系搵紧几皮嘢，管五六间餐厅。即系周星驰喺影圈里边喺电视台挣扎紧嗰阵时咧，佢个老友咧已经系即系秒秒钟 几廿万上落， 几廿万上落嗰条友嚟噶啦。其实已经系咁咧，就直至到咧佢。見到周星馳慢慢在電影圈紅咧，周星馳就話有一次就溜佢，喂，不如一起即係入影圈做啊咁。咁佢話其實揾影圈，周星馳先問佢，我想由呢、這個即係兒童組想轉過戲劇組。咁但係因為拍穿梭機咧，其實就每個禮拜每一日都有嘅。咁原來個人工咧，蘇錢咧係多過戲劇組嘅，因為佢嗰、那個去到戲劇組佢係做 KFM 嘛。 係。 咁咧就得翻3000多元嘅其實。但他做穿梭機的時候已經有皮幾嘅人工，因為爆 show 嘛。 TVB 出名人工低嘛。 但他爆 show 嘛，因為一字五嘛，係啦。 最緊要爆 show。 咁所以咧就李健仁就鼓勵他轉過去做呢個戲劇組。咁所以兩個嘢就係相識於微視，而周星馳一路開始紅咧，就開始咧就大家好多時度嘢都揾埋他啊，甚至有啲角色啊咁樣。咁有一次就話俾你聽，我有個好角色介紹你，係你先做得嚟嘅啫咁。咁結果就創造咗呢個經典嘅如花呢個角色。 如花第一次出現咧，就應該係武狀元蘇乞兒。 武狀元蘇乞兒。 咁嗰陣即係據呢本都係呢本台灣一位台灣嘅一位作者咁樣寫啦。佢就話咧，點解會係揾阿李健仁先生去做呢一個如花？其實就係話。當時拍緊《武狀元蘇乞兒》，咁周星馳咧就向佢發出邀請，就過去一起去拍戲，咁啊傾開偈。 要佢喺北京噶，好似 北京嘅，去北京嘅。咁啊，阿李健仁先生就順手當係旅遊，咁但係閒來無事傾住偈嘅時候咧，突然間就捉咗佢嘅好兄弟就去化下妝，咁啊，即係揾一即係因為有個原本嘅臨時演員唔啱啊星爺嘅選擇、咁我陣間會再講到，其實星爺選角咧， 選角同埋對配角嗰個重視嘅程度， 嗰個要求係唔係一般人嘅。陣間我哋可能講到阿黃一飛先生嘅時候咧，可能會講多啲。咁我就話咧，就係傾到即係揾咗佢去一試個鏡之後咧，就揾咗個好核突嘅樣子出嚟。 大家見到啦， 就係咩咧？就係呢一個我朋友嘅阿姨嘅阿妹。就是这个的如花啦这样的。那那次之后呢，我即是其实对这本书就说呢，李健仁呢是嬲到嬲到不得了的，要碾死周星驰的。不过周星驰于是又请他有封利是，又请吃饭咁赔罪啦咁。咁但是呢，这个真是好兄弟啦，我想讲，即是有时兄弟班的重要性。玩完佢一次都唔夠， 又再玩第二 玩，就話喺唐伯虎點秋香入面咧，就靜雞雞就拉埋阿李健仁，話俾佢聽有個 四大才子出遊啊， 有個神秘嘅角色、 去杭州四大才子出遊， okay， 又唔係乜嘢，原來又係扮女裝，嗰次仲要不得了到咩咧？ 跳河要， 要跳河嘅仲要 一擰轉面，原來係佢嚟嘅，結果就四大才子都要佢都要跳河啊，抌佢落去啊嘛。 咁啊，所以結果咧，阿如花咧就呢兩次之後咧就變成咗。這個 但我最想追問一個細節，都冇人解答到我。其實究竟他用手指尾撩鼻屎呢個動作是不是星爺要求的呢？ 我覺得應該是他真的很直到做到他很嘔心嘛，其實有鬚的女人已經噁心了，濃眉大眼，其實基本上他是一個男人來的，即是整到他是一個男人樣的女人來的嘛，一個人妖的樣子，還要撩鼻屎嘛，在這裡還要什麼呢，最極致就是已經去到什麼呢，我覺得如花在每一套戲裡面那個進化，他真正捏到一場戲的，我覺得到今天是什麼呢，就是國產007，國產007裡面就是周星馳飾演的007來到香港，去到麗晶酒店、 哦、麗晶大賓 館，原來其實他訂的是麗晶大賓館，入到去那間賓館又有小強又有盛，然後跟著開門給他那個就是如花了，擔著口煙，然後跟著問他，喂，立體眼鏡看不看啊，行書跟著看完之後再問他，喂，做不做啊，是是是，他就問他要陀底還要北姑啊，這樣這樣這場戲呢，據說李健仁的訪問裡面就說周星馳就度了一個這樣的場景，但是細節他就不懂，周星馳當時就跟人說，就說我沒有叫過雞， 嗯， 当然不知信不信，大家都咁，李健仁就话：咁你觉得我叫过咩咁？咁咧，结果周星驰就交咗呢场戏嘅对白咧，就俾阿李健仁。咁李健仁咧就将佢一个朋友喺北京叫鸡嘅经历咧，就写咗落去。咁佢就话去到一个呢啲咁嘅娱乐场所嗰度，跟住咧就搞完一轮，佢就话：我要你要本地定外地啊？咁样佢话我要本地。咁跟住咧嗰个。肥婆嚟噶，一個嗰個肥婆就話：哦，本地啊，我就係啦咁樣， 好有好有戲劇效果啊！成件事 咁跟住咧，原來嗰個朋友發現咧，嗰個夜場裏邊得一條女嘅啫，就係嗰個肥婆。係咁，佢就將呢個故仔講咗俾佢聽。咁而佢咧就寫咗呢一段戲啦。呢段戲好短其實，但係你喺如花裏邊咧，我覺得能夠令到呢個角色啊，就唔係靠核突取勝，而係靠爆笑嘅咧。我覺得就真係麗晶大賓館呢一場。就是他踎低嗰陣時候，跟住周星馳問佢：你做咩啊？ 腳伸嚟， 個陀地咪我咯，呢句起曬朵噶啦咁樣。即係我到今日啊，喺有線睇翻咧，睇十次十次都笑嘅，真係睇二十次二十次都笑嘅，就唔知點解嗱。其他嗰啲反而你話佢有個扮學生妹啦，喺食神裏邊， 食神 喺度即係用港女嘅聲調同埋嗰種嘅造型走過嚟啦，咁我都覺得唔好笑。但是這場呢，李健仁自己度的如花在麗晶大賓館裡面和周星馳的對手戲呢，那種 odd 其實有一種的感覺，是不是有一種荒謬的荒誕的感覺，不只是醜女那 麼簡單。 這一段呢有即幾個位置是值得大家去深思的，一就是一個錯字，即其實很多個錯字，一 麗晶酒店， 麗晶酒店，然後麗晶 賓館，很多人現在不知道，其實麗晶就是現在的 Intercontinental就制， 系咪就系拆晒啦？拆晒啦！ 以前啊，丽晶就系尖沙咀，即、就、系、是、九龙区除咗半岛之外最 top 嘅 尖东嘅标志嚟嘅， 标志就嗰个扒房同埋丽晶嗰个下午茶，好多明星喺度噶。 嗰个犀利嗰个嗰度， 有 tea high tea 嗰度， 有多荷里活嘅电影要香港取景，其实都会， 因为佢就系望住嗰个尖沙咀嘅海旁。 吓、啊，咁呢个第一个错字，第二个错字系咩呢，就系、是、如果你有印象咧，就系呢套戏佢唔系用自己真声嘅。是用一個很嬌嗲的女性的聲音， 不是她的聲音來的， 就代了李健仁。她其實在食神裡面都是一樣，但是、那個聲音可能是另一個錯字。第三個就是、原來即是本地和一個、 你不會想到 內地，即係有不同的錯字，所以其實呢些位置呢，就是我想即係其實睇周星馳電影入邊其中一個期待的位置呢，就是配角，即係你嗰、那個你唔係好似荷里活大片咁樣咧，你會發現哇一路都係個主角捏住。 但我覺得最特別呢場戲咧，點解令到如花同佢如花呢個角色喺其他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唔同呢，除咗你話嗰種疏離感就係配音之外咧，我覺得係佢冇嗰啲擠眉弄眼啊。冇嗰啲硬滑稽啊！你記住，撩鼻屎啊，或者係慢鏡衝埋嚟，食神裏邊嗰個女學生嗰啲咧，你有一種粵語長片裏邊新馬仔鄧寄塵嗰種硬滑稽嘅，我覺得嗰種笑一次嘅啫，我覺得即係踩蕉皮一樣。但係你呢套呢場成場戲咧，如花同佢咧係兩個正常人做緊戲嘅，你留意一下。但係佢個樣咧係兩個都騎呢到爆嘅。但他們那個對白、啊、是真的一個雞蟲去叫雞的時候的對白來的嘛， 一個錯字的位置， 所以你看到李健仁去配音就是這樣的原因，他就是用了 一個那種的一個、哦、我說這句起曬朵的我就陀地咯， 你明白嗎？即是一種荒謬感就是這樣來的。其實 他之前都用過自己把聲音，譬如那次在唐伯虎裡面他就用自己的聲 音， 嗯，是吧？但是其實 你那個感覺是沒有這一套那麼強烈的， 這種強烈就是因為一種疏離感，你覺得好像是一個很正常的演出兩個， 是啦，你每一次看張星電影的時候你就會有這些小的， 你留意一下我幾個這些這樣的角色呢能夠出到來呢，他不是硬滑稽的，我覺得這是周星馳的功勞來的。真的，你看到另外一個很出位的就是這個汽車維修員， 是 馮勉恆。 馮勉恆先生， 馮勉恆就是一個原本是電影編劇，但是呢他在這個少林足球裡面呢，起初的這個跟周星馳的足球隊練習的時候呢，那個汽車維修員跌了個士巴拿出來的那個呢，其實你留意一下他的對白裡面呢，他一點都不誇張的。 嗯， 很誇張。當然他的造型是很老土的，那條褲抽到上去心口，戴個金絲眼鏡，梳個蛋撻頭，即是一個很即是一個僆的造型。 是 但 是他整個對答其實跟如花那場戲是相似，我覺得他就說我是一個身為一個汽車維修員，大家不要緊張，我戴個士巴拿有什麼問題呢，很正常而已。你看到他所說的語氣，啊，是很平淡，是沒有雕琢，亦都唔會擠眉弄眼去搞笑喎。嗱，嗰個先至係嗰個反差，我覺得。 搞笑最高嘅境界係你自己唔笑。 佢好認真地自己唔笑，但係咧嗰個場面就等於如花一樣。喂，大佬，你見到佢個樣已經笑碌喺度啦，我都唔明佢拍嗰陣時點忍笑啊！真係，仲要同周星馳兩個若無其事，真係好似雞蟲去叫雞咁樣去對答喺度。 可能 NG 咗好多次㗎。除咗喺《少林足球》之外咧，佢有另外一個都深刻嘅，即係但係就冇呢個咁深刻，就喺、是、功夫入邊。就是講佢戴金絲眼鏡啊嘛， 喺個 蛇影啊、虎影啊嘛， 喺個電車嗰度， 喺電車度，其實佢都係做緊一個好正常嘅， 係好正常嘅上班族咁樣噶， 係好正常嘅上班族。咁啊，不過你如果講開功夫或者講開少林足球嘅話咧，即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配角嘅演員咧，我哋都真係不能不佩服嘅，就係、是、王一飛。 但好似冇再拍呢個周星馳嘅戲啊！好似 王一飛咧，據資料所講咧，就有11次嘅合作，咁啊都係相當之多嘅。咁啊，但係咧就睇翻啲書去講咧，就係話王一飛先生即係曾經同佢合作過嘅《少林足球》啦、《008》啦、《007》啦、《百變星君》啦、《破壞之王》啦、《審死官》啦、《九品芝麻官》啦、《回魂夜》啦、《濟公》啦、《賭俠》啦。蓋世俠都有做的這樣，因為少林足球大師兄的角色呢，甚至是獲得這個2002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男配角的殊榮，但是這個最佳男配角真的不易做啊。 我覺得他在少林足球裏面呢，他有一場戲做得很好的，就是兩個在卡拉 OK 即戴著頭套唱歌的場戲，就是這個少中有女的，就是這個鐵頭功和這個金剛腿。嗱，嗰場戲第一，嗰兩首嗰首歌就好騎呢啊，當然係佢哋自己唱都唱到笑嘅，即係呢個就有少少呢個七日仙嗰種粵語片嗰種感覺，就係、是、以甩漏嚟作賣點啊， 鑑粗嚟， 係啦，鑑硬鑑粗嚟。但係咧，我覺得如果唔係周星馳嘅要求咧，佢哋嗰種表情啊，唱歌嗰陣時扮到好投入嗰種感覺係出唔到嚟嘅。即係我覺得周星馳嘅細節裏面他為什麼要做到這麼盡呢，就是他正正就是要有一種你估我不到的效果，是不是他震音嘛，唱到唱那首這樣的騎呢歌，在那首歌的歌詞是騎呢到不得了，但是他就是當做一種很認真的演出這樣去唱那首歌。那跟著個錯位就是什麼呢，就是金剛腿和這個鐵頭功嘛，那個人爆他瓶的時候，咁嗰場戲我諗啊，黃一飛都好大鑊嗰陣時。 係啦，咁可能我哋咧就係即係可能休息之後，我哋翻到嚟咧再講下黃一飛喺呢一個少林足球入邊 卡拉 OK 嗰場戲 苦痛嘅經歷啦。 喂，你平時食？